功与过，无非是一念之间的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以我们三业作为基础，把住关口。三业既是我们的行动、语言、思想。如果身、口、意都统一步调，树立正确的观点，升起正知正见，自然就不负于人之本性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为国为民为世界和平去做应做的贡献，无私言可挂。 功过只在一念间，三业作即最为观。若当为人不负本，经历人类无私言。若当为人不负本，经历人类无私言。功过只在一念间，三业作即最为观。若当为人不负本，经历人类无私言。若当为人不负本，经历人类无私言。不过只三业作即最为过。